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榜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八集。 归晓坐下没多久，就有人打趣，说这是不是海剑锋的女朋友？ 嗨，哪儿啊？这我姐。 这臭小子可追不上归晓。 孟小山说着归晓的成绩，再加上体特生和校合唱团，绝对是各科老师的心头肉。当然，除了教导主任。就因为归晓整日里和他们混，被点名批评了整两年。当初连第一批入团名单都被直接删掉，愣是和留级生一批入的团。这屋里的人，不是中途辍学就是留级过，没人好好读过书。和归晓这种小女孩的关系，就像班级里第一排和最后一排学生的关系，两个世界，毫无交集。他们听前面的没什么兴趣，倒是最后入团的事情听着听着都先后笑了。都是受过教导主任点名批评的人，感触太深了。陆延辰始终缄默着，拖过一把椅子倚靠着坐，没喝酒，也鲜少跟他们聊，听两句就捞了手机过来看两眼，时不时走出去。没过多久炒了新菜进来，大冬天的，虽然东面的角落里有一长排银色的暖气管子，可也架不住屋子过于高敞，归晓吃到一半也冷得没敢脱羽绒服。而陆延辰穿着一身单薄的棉质校服，在一堆裹着军大衣和羽绒服的人中更显得高瘦。这一喝就是十点多，众人要散了。孟小山看海东醉得不轻，给海东亲爹打了个电话，让家里人来接他，自己也火急火燎地跟着走了，呼啦一下就散了伙，满屋子剩下陆延辰和归晓两个。陆延辰挽了袖口，抄了几个空瓶子，丢去门外墙边的竹筐。 坐会儿，我送你回去。 哦。 归晓点头，坐在沙发上。看陆延辰收拾了会儿，归晓觉得不对。自己也是吃饭的人，是不是也该跟着收拾收拾？可没干过活的他又不知从哪儿下手。陆延辰倒是手挺快的，捞了剩下的瓶子一并又端了俩盘子出去。归晓向门外望了眼，从沙发上起身跟上帮帮手，突然有盘子摔碎的声响，门被重重撞开，归晓失声尖叫，摔到地上懵了。眼前陆延辰肩抵在门上，利落挂上两层锁。余光看到归晓后，探手就将他拽起来，反手推他到自己身后。 你滚出来！ 听着是中年男生，语音浑浊，醉意浓重。归晓身前是陆延辰，背后是墙，胸口剧烈起伏着，控制不住害怕。 屋里有人。 归晓眼瞅着黑色门栓都被震得凸起来，越发恐慌，心一惊一跳的害怕。又是一声巨响，门上两米高处的玻璃都被震得颤。陆延辰被逼急了，一拳反砸到门框上。 靠，真有人，我媳妇没穿衣服。 归晓耳边嗡嗡地震着这句话，傻了。外边虽然骂骂咧咧，但显然因为这话收敛了不少。 小子，别出去了，还找小媳妇了啊！ 紧接着又踹了几脚门，倒是不用全力了，可还是借着酒劲儿带着气。很快，有第三个、第四个男人的声音赶上来，是修车工，大伙儿拉劝着把门外的人拽走了。归晓还在发懵。哐的重响，门被什么东西砸中，归晓又是一哆嗦。 来来来，陆晨，我们先送你爸回家啊，你今晚还是在厂里睡啊。 陆延辰肩膀抵在木门上， 长舒了一口闷气，右手拇指和食指不停去捏自己的鼻梁，强行冷静。 谢了，刘叔。 没事儿，你等会儿啊，别急着出来。 哎，好。 陆延辰手臂上是新添的淤青印子，刚被扳手砸的抽着疼。回头看归晓，归晓还惊得没全醒过神来，小拳头攥着去掐掌心，指甲盖都泛了白。 当真了？ 陆延辰低头笑，用不太正经的语气来掩盖那句荒唐话。上回二叔就用这种荤话逃过一劫，他是急了没多想，可也明白这话是真混了。归晓松了拳，装作没事人一样。 才没有， 你别往心里去，我爸喝酒就犯浑，上次把海东也打了，怕他真进来麻烦。 两人都极力装坦然。陆延辰去摸校服裤子口袋，空的，手一顿，再去摸门栓，确信不会被踹开后，才转而去桌上翻烟，课本卷子被翻得乱七八糟。他想找点什么，找不到，于是随手攥了张英语卷子，双手一团丢去了墙角。过了十几分钟，外边没动静了。 我去看看，锁上门。 陆延辰离开十几分钟也没回来，归晓不踏实，悄然开了门。厂房里真没了人，只剩下或是被拆得零散的，或是修好的车。他绕过水泥地上一滩滩水渍，发现陆延辰在墨绿色的大铁门边上席地而坐。陆延辰校服袖口都高挽起来，露出赤裸的带着淤青的小臂，搁在自己膝盖上，低头用手掌扶着自己的额头，挡住了所有能打扰他的光源，纹丝不动。西北风比傍晚来时猛了不少，昨晚听天气预报又是六七级西北风，还有沙尘暴。归晓光站在高厂的厂房里，就觉得颗粒撞上了脸和鼻梁。后来很多年，北京鲜少有沙尘暴了，他还能想起那阵子飞沙洗面，到家洗头水盆底能有一层薄薄的细沙的光景。归晓走过去，在陆延辰身边半蹲下，犹豫了一下，开口问： 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哪里还不舒服啊？我陪你去医院。 他手臂上的伤，归晓是看到了的，就是怕身上还有。陆延辰没有答话，只是偏过头去。 真不舒服啊？ 怎么陪我去？你又不会开车。 我骑车带你去。 像老天都在嘲笑归晓的天真无邪。越来越猛的风突然掀翻了自行车，陆延辰眯缝着眼去看那孤零零躺在西北风里的小自行车。 就那辆车？ 那再小也是车呀。 不过陆延辰这么一问倒也是，他那身高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往上坐。起身拍去身上的脏土，走到墙边，将归晓的自行车单手拎着丢去了院里唯一那辆银色轿车的后备箱。 走，送你回家。 哦。 归晓看他动作利索，估计是自己想多了，可坐上去又想到陆延辰成年没有，应该还没驾照吧。一路上暖风开着，窗户也开着，风一个劲儿地从车窗往里灌。陆延辰满腹心事全然没察觉，归晓没人陪着说话也是无聊，到处看，这才注意到储物盒里丢着陆延辰用的 Moto 翻盖手机。那年代用手机的成年人都很少，统共就一两个款式， 所以他会认出来。姑姑生日时，姑父送的也是这个，还被妈妈私下里教训。 10.5万你买个移动电话，你钱烧的呀你！ 原来开修车厂这么赚钱啊！ 车经过大门也没被拦下来。陆延辰这辆车上有机动车出入证，是黄婷母亲特地给他办的，方便他随时过来。他手撑在车窗边，右手单手打着方向盘，开进家属区。 陆晨， 嗯， 你还复读吗？ 你想我复读吗？ 归晓仿佛被看穿心思，挣扎了会儿，还是点了头。 嗯。 今天上午报到了，明天上课。 真的？ 嗯。 陆延辰抬了抬下巴，点了点前面的家属楼。归晓意识到他们到了，时间太晚，归晓也不敢多说什么。等陆延辰给他搬了自行车下来，就目送他走了。 不对，他怎么知道我住哪儿？ 西北风在敞开的自行车棚里回旋着，正是个风口，归晓被吹得透心凉，可心里却有滚烫的东西翻上来，涨了潮一般将他悄然淹没。 多人有声剧归路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